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爱尔兰留学。这个国家的留学呢，我们在往期的节目当中介绍的比较少哈。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来请到了来自泛欧教育的爱尔兰留学方面的负责人孙伟璇老师，欢迎孙老师。 哎，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就请孙老师来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爱尔兰留学，因为说到爱尔兰呢，可能就会很自然的哈想到英国，因为英国的留学对大家来说呢可能比较熟悉了。那么爱尔兰的留学到底跟英国会有怎样的区别哈？我们这期节目当中就主要请孙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爱尔兰。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爱尔兰这个国家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哎，这个爱尔兰是北爱尔兰属于英国或者是怎么样，它的这个关系哈，可能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哈。 对，是这样子。爱尔兰呢是位于这个欧洲的西部，然后呢它的东北部是与英国的北爱尔兰相连。大家知道之前呢，就是北爱尔兰呢是被英国给拿走了，所以说呢北爱尔兰现在是属于英国的。所以说英国跟爱尔兰总体来说的这个教育模式是相当的，只不过是它有一些细微的不一样。像它的这个就是气候上来说呢，也都是典型的温带海洋性气候，它跟英国的在整体的这个感受上留学环境上是就是差不太多的啊。但爱尔兰它本身呢是有自己的一些优势的一些东西，因为它的就是很多这个科技型公司的欧洲总部实际上是设在爱尔兰的都柏林的啊。都柏林呢是爱尔兰的首都，也是爱尔兰最大的城市。 所以说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环境，如果是我们去留学的话，可能从自然环境啊、地理位置这方面是很像的哈。但是他自己会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和优势哈。那这个爱尔兰的教育方面哈，它和英国的这个区别，以及他自己的优势的学科在哪里？ 其实爱尔兰它整个的一个科技型公司，包括像微软呀、像英特尔，包括好多的这个物流公司的总部都是设在都柏林的，所以它的这个高科技芯片软件方面的专业，还有包括它的物流管理专业是整个欧洲是比较强的、包括它的这个整个是因为爱尔兰你也知道是相当于是它的这个左边就是美洲大陆，包括它右边是这个欧洲大陆，所以它本身是相当于是能够承接这个美洲和欧洲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它的这个物流方面是比较好的。包括为什么美国公司的总部会设在都柏林呢？还有一个历史渊源，是因为这个美国人很多人是爱尔兰裔，他是就是他其实他们的 移民过去， 对，所以他对爱尔兰这个国家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他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欧洲总部设在都柏林。 所以您说一些软件公司啊，这种计算机公司，他在这个爱尔兰，所以说对于当地的这个教育的人才的需求和这个培养方面，就是这方面的优势了。 对，包括它的生物科学也很好，它的生物科技因为它有一些大型的制药公司的总部也是设在都柏林的，所以爱尔兰整体这个国家比较适合学生物科技、软件计算机工程还有物流管理，这三个是爱尔兰整体的甭管是地理位置优势这个欧洲总部的优势还有它的教学优势都是最突出的。 所以说在比如说您的这个业务当中啊，或者是这个接触到的去爱尔兰留学的同学当中，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也是在这些专业相对比较热门或者集中吗？ 对，是的。 比如说这学生本身是学这个理科专业的哈，比如说他是学数学专业的，会希望他能够转到这个比如说商务分析或者是大数据，因为现在大数据也是比较火热的一个点嘛，包括大数据也跟计算机方面也是相关的，因为它是相当是 base 在计算机和数学上面的一个学科，所以如果学生本身是一个理工科背景，可能会需要他们研究生的时候去精深到某一个专业领域去学，这样的话对他们将来就业是更有导向性的啊，所以我就会推荐爱尔兰本身的这个比较不错的，像包括计算机科学呀、数据分析啊、这个精算呀等等这种，确实是能够在某一个领域精深下去的这么一个学科，包括结合他们本身自己的条件呀、还有爱尔兰本身的优势专业去做一个比较好的融合，这样的话学生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一些。 那如果是谈到这里呢，我们可能相对来说能够区分开了，那么在爱尔兰留学实际上是和英国的这种整个的这个选择的专业方向可能是有所区分的哈。 对， 那么他们的整个的比如说教育体系上或者说我们申请这方面，爱尔兰有自己的什么样的特别的要求吗？ 那其实爱尔兰本身呢，它的整体的这个对学生的语言要求，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雅思，它的雅思的考核比较严格。爱尔兰的话最低的是 6.0 可以去爱尔兰这边读硕士，本科阶段的话也是 6.0 可以直接入读他的本科大一，但是硕士的 6.0 呢，就是咱们过去的话是要读语言的，基本上九月份开学的话，七月份咱们就要过去读两个月的提前的这个预备班儿啊，这个是跟英国比较大的不一样，因为我知道英国的话基本上5分到5.5都是有语言可以配的，他爱尔兰本身他对学生的英语这块卡的比较严格，这是一点比较不一样的。第二点是这个爱尔兰特别注重这个学生的学习的连贯性，所以他不太建议学生转专业啊，这也是一点跟英国不太一样的地方。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他的这个研究生是读几年呢？ 基本上也是1到2年，他是研究型的这个硕士呢是2年制啊，授课型的基本上是1年制啊，他这点跟英国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他当然像爱尔兰的一些工科专业，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生物制药这类型的专业，因为它比较难，它会涉及到这个就是生物科学呀，包括制药等等这种专业，它1.5年到2年，这个也要根据学生本身的一个条件。如果说学生本身的这个是5年制的完整的一个这个医科类大学哈，它本身的这个背景比较好的话，那咱们也可以给他去减免学分，去减到1年，这个是比较灵活的。 就是您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专业的连贯性，本科学习和研究生学习上有一定的。这种专业不要跨度太大哈。 对，他是鼓励学生在学生的这个个人陈述里边写出来，学生自己通过这个4年到5年的本科学习，包括他的这个实习经历，包括这个家庭的一种影响，什么样促使他去选择研究生的这个专业，你必须要写的比较的就是合情合理，并且让学校觉得有说服力。他就是不会像英国可能有些类似学校，他不会太看这个文书材料，他爱尔兰呢会给我们这边申请老师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就是他们想要的一些点啊，包括你为什么申请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哪专业里边的哪些课程让你觉得印象深刻，让你觉得是有可深挖的东西，包括你在通过对我们这个专业的了解之后，你以后的就业方向在哪儿，这些都是爱尔兰学校比较看重学生的一些综合素质，他会根据这些所说的这个 PS 就是 personal statement 的个人陈述里边的这些资料去评判你是不是适合这个专业。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学生的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哈，是985的院校，均分也没有低于80，雅思当时申请的时候已经有6.5，但是学校后来拒录了，因为学生的本身的这个比较混乱，他申请了英国也申请了爱尔兰，爱尔兰的学校的专业呢申请还是跨学院申请的所以说学校会认为他的这个目的不清晰，所以就把他给拒掉了，然后给他写了一封邮件，就是说让学生再根据自己的本科的学习和他的这个之后的未来的工作导向去重新去 思考一下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专业。 嗯，就是、 这样的。对， 对，这个爱尔兰学校对于学生对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规划、职业的规划是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 对，是的。 嗯嗯，和自己的这样一个设计哈。嗯， 对对。 嗯，那其实相比较来说，爱尔兰作为一个这个欧洲的国家，它和其他的不管是小语种国家以及英国的这个教育的体系还是有着一些区别的哈。那我们现在说到我们中国的留学生申请爱尔兰的学校这样的申请的人数，或者是说在爱尔兰就读的这个人数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现在？ 现在的话大概是几千人的这么一个数字哈，我们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这两年的爱尔兰留学非常火爆，是因为英国本身是现在处于一个基本饱和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英国的这个商科的这种好大学哈，基本上在开放申请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他们的一半的这个名额都已经满了，所以很多的学生就会去选择爱尔兰。它跟英国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有两年的自动延签，就甭管咱们是读本科还是硕士，毕业之后都是有两年的自动的延签，您可以再用两年时间去找工作。这个是跟英国最大的不一样，因为英国是之前开放过它的那个工签，但是后期又取消了，因为英国的这个国际生人数太大了，所以说它就是就现在是已经是暂停的状态，但是爱尔兰的话是为了吸引这个国际留学生过去就读，并且是能够在当地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嗯， 学生呢可以在爱尔兰就是合法居留三年的时间，这个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吧，因为他如果是就读一年就回来的话，他本身的一个英语的一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于这个专业的理解，他没有融合到实践中去。比如说他读完之后他是读的这个欧洲的这么一个体系的学校，然后呢他之后突然就回到了国内去就业，本身来说他是就是相当于是断档的一个状态，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注重这个海外的就业经验，而不是说只看大学的这个排名。 嗯嗯，那么在这个您说的两年的延签，他就是给一个所谓的找工作签证。 对，是的。 嗯啊，寻找工作，如果在这两年 找到工作， 一般能找到工作，是吧？两年的时间 是这样子，就是包括像我刚才说的，它是这个现在相当于是欧盟这个发展快的一个经济体，所以说它的比较大的优势确实就是在我刚才说的生物制药、计算机、大数据啊，包括云计算等等这些比较高科技、这个高新技术的这方面的产业，包括它的这个生物制药哈。所以说，如果学生呢是在这类的这个专业领域毕业的话，那基本上找工作是我觉得是能够达到八成的一个把握，因为确实是这个欧洲总部啊，确实这些公司啊，包括微软啊，包括华为的这个总部，这个欧洲总部都是在都柏林的，所以相当于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高新技术园区在那儿，就像咱们的这个中关村似的，所以你想它有这么一个这么大体量的一个东西在那儿，所以它的对人才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所以咱们去之前肯定也要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个就业环境去选择自己适合的专业。 如果有了当地的这个就业的经验哈，那将来不管是还能继续留在当地或者是回来工作的话，都会受到企业的这种比较重视的啊，比较看重的一些工作的经验。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说中国的同学申请，如果是申请爱尔兰留学的话，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对语言的要求哈， 对， 那么他就是只是来认这个雅思的成绩吗？ 一般的话托福也是可以认可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哈，欧洲这边的以雅思为主，因为如果是雅思兑换成托福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吃亏，因为雅思咱们比如说6.0就行，但是你要托福的话可能就要90多分90+的一个成绩哈，所以一般建议学生考雅思，这样的话会就是认可度会更高一些。 那申请爱尔兰留学其他的方面的条件呢？ 对学生的一个本科的一个成绩的要求就是不能低于80。 所以您刚才一直在提的就是研究生的留学这一方面是吧？ 对，我们现在就因为中国孩子他本身本科出去的学生相对少，所以我们主要做研究生。但本科的话这样，因为本科的话就是他们整个一个欧洲体系包括英国他们都需要一个 A 水准考试才可以进到他的这个本科大一。但如果是孩子是正规的这个高中毕业，有 高考成绩，然后再加上他的雅思有 6.0 的话、是可以进入到他们的本科大一。但是基本上我们比较多的是去读他的本科预科了，因为如果是他直接进大一的话，我们也做过挂科率会比较严重，因为他是完全是刚刚从中国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就过去读大一、确实学生的包括心理的这个变化也好啊，包括这个纯英语授课的变化也好，包括比较难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也好，他会承受不了，所以我们的学生基本上80%-90%都是先去读他的本科预科，基本上他会去选择这个包括这个都柏林预科学校哈，就是 DFC， 他是这个都柏林在都柏林的一个预科学校，基本上所有的本科学生都是从这个学校进入到的这个都柏林大学或者是圣三一学院，包括其他的像高威考过这种大学都是可以认可他这个 DFC 的这个本科预科的这个项目的。 也就是说本科的话一般是要去预科，然后如果是研究生的话顺应起来会更好一些。 研究生的基本上还是以直接录取加配语言这种形式为主哈。研究生学生比较少去读预科，但我最近两位学生哈，他们是考虑了预科，因为他们的这个语言准备的太晚了，现在雅思只有 5.5 的一个成绩，那这样的话他们去配读这个大学的就是大学硕士的这个语言课是配不了的，因为没有到 6.0 嘛，所以说他们现在的这个如果说想去爱尔兰，那就只能去配读一年的这个硕士的预科再去直升他们的这个大学的硕士。 刚才孙老师所介绍的呢是说对于申请爱尔兰留学的语言方面的这个基本的要求，那其他的方面呢，比如说是在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他对于一些申请条件上来说，比如说你在国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是不是属于211985啊，这样的不同条件的同学来讲，他有一个相对比较严格的规定吗？ 对，它有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划分吧，就是211985的院校呢，可以低于80，就比如说它是79、78，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哈。当然，这个主要针对于它的工科专业类的申请比如说像计算机呀、云计算呀、计算科学呀、大数据啊等等这种专业，它是可以接受。比如说咱们是这个哈尔滨工大的它是一个985院校，然后呢，它呢这个均分可能是79或者78，它是可以录取的哈。这种学校的这个低于80，但如果是双非院校，就是非211、非985的院校的话，必须在80分以上，而且成绩越高越好。如果是申请比较好的院校，像都柏林大学和圣三一学院，他们两所学校必须要求这个学生是80分以上哈。这两所学校基本上你无论是不是双非也好啊，是不是98211也好，他们的基本的要求是不能低于80，因为他觉得这个学生如果说综合的这个成绩没有到80的话，证明他的有一些科目是瘸腿的，他们是不太喜欢这种学生的。 也就是说他那这是平时成绩是一项，然后语言是一项，其他方面呢您觉得在您的工作中遇到对于学生的这个录取影响比较大的？ 如果是他申请工科的话，他如果有相关的比赛啊、模型啊等等，包括这个论文发表啊这种创新项目，包括专利的这些东西的话，那对申请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爱尔兰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他们需要学生有这个发散性的思维。如果在本科阶段他们一看这个活动啊、奖项啊什么都没有的话，证明这个学生可能就是只专攻于学习这块了，他们对于这个外界的世界不太关注。但爱尔兰呢，希望学生在就是多方面均衡发展吧，无论是在这个大学的成绩上啊，包括课外的活动啊、实习呀、包括一些 NGO 组织，就包括很多孩子会去泰国呀、去非洲啊，去帮助这个帮助那边的孩子、帮助动物等等，这些都是体现这学生的一个综合素质和他的一个就是适应外界能力的这么一个考量。所以学校会希望学生是比较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孩子，这样的话他再去适应爱尔兰的生活的时候也会相对容易很多。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我们说到这个申请的基本条件，如果是申请成功可以去当地来求学的这些同学来说，您刚才提到了一些比较热门的专业，选择多的学校会是像您刚才提到了有几所大学会是比较集中吗？大家的选择 嗯，是这样子啊，爱尔兰它不像英国，英国我印象中是有120多所大学， 嗯， 但是爱尔兰这边呢只有7所大学， 嗯， 啊，然后还有13所理工学院，所以说爱尔兰整体的这个，学生呢会以去大学的会居多哈， 嗯， 然后理工学院的话就是以这个实践型就业型为主的， 嗯， 所以中国孩子会相对比较看排名，所以说他会集中在大学7所大学，然后这七所大学里边呢， 嗯， 会集中在这个排名比较好的，包括像，圣三一学院，这个是， 嗯， 应该是这个古老程度能够跟英国的牛津剑桥齐名了，它是欧洲特别特别古老的一个学校哈， 嗯， 它跟这个剑桥的圣三一学院是同名，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包括它也是一个教会式的学校哈，所以说它的社科类专业，就是社会科学类、人文类专业是欧洲非常非常知名的，它是一直是稳居世界前50。啊，它也是这个爱尔兰最好的学校，然后第二所学校是都柏林大学，就是 UCD， 它是这个综合类的大学，它的优势专业在于它的商科，它的这个商学院呢是3大商学院认证，所以它是相当于是爱尔兰最好的商科大学， 嗯， 包括像会计、金融，这个经济，包括像这个商务分析、管理学，它有一个专业是 Master of Management， 这个专业呢， 嗯， 是能够交换到世界应该是有100多最好的商学院的一个这么一个项目，嗯，他的这个管理学硕士呢，也是需要学生有 GMAT 成绩，然后也是需要学生有工作经验，他的申请难度呢， 嗯， 基本上和美国的商科大学是媲美的，因为它是一个整个一个 global 的这么一个项目，所以， 嗯， 这个学校的这个专业我是非常非常推荐的，如果学生本身的综合条件很好， 嗯， 又想找一个就是比美国便宜一些的学校，又能够拿到去美国交换的这个机会啊， 嗯， 我是比较推荐这个都柏林大学的这个管理学硕士的哈， 嗯， 啊，其他 您说的这个交换的这个时间会有多久呢， 一般的话是1年的时间， 嗯， 就是他这个项目是2年制的， 嗯， 他有1年的时间可以选择就是都柏林大学合作的所有的这个商科的其他国家的大学去进行交换，基本上是能够交换1年的时间。 嗯，所以他能接触到的领域或者是说国家或者是说文化特长啊， 对，相当于他是把整个的这个商科的大学， 嗯， 好的大学哈给打包起来了，包括他也是有这个咱们亚洲的像新加坡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啊， 嗯， 新加坡管理大学，包括像那个香港的香港科技大学啊，包括悉尼大学啊，墨尔本大学，包括欧洲这边的伯克尼，他意大利的伯克尼商学院， 嗯， 包括爱意商学院，包括法国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北方高商，包括那个埃塞克，他都是有这个在他的这个交换名单里边的，这是我目前从业这么多年见过的真的是一个高含金量的一个交换学校哈，他所有的学校基本上都是这个国家最好的商科大学， 嗯， 包括他的整个资源的互转啊，之后也可以选择留在这个交换国家去进行继续的再深造，包括就业等等， 嗯， 这个相当于是你花了就是你找了一个大学，但是其实是有2个大学来为你授课， 嗯， 将来的这个资源等等包括校友资源， 嗯， 都是双份的，所以这个是我比较看重的，这个学生能够在留学里得到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吧。 那他这个学校的毕业之后他给颁发的这个毕业的证书还是来自于都柏林大学的， 对，他是来自都柏林大学， 嗯， 然后另外的那个交换学校会给他出这个结业的证明，对， 好，你刚才介绍到了这个都柏林大学啊，还有其他的比较有特色的学校， 就是除了都柏林和圣三一之外呢，还有5所公立大学哈，分别是这个考克国立大学、考克，国立大学梅努斯啊、利莫瑞克，都柏林城市大学啊，基本上是这几所学校。利莫瑞克大学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学校哈，它不是在这个爱尔兰国立大学联盟下边的，包括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这个利莫瑞克市，它并不是在都柏林周边，它是在爱尔兰的中部，在爱尔兰这个不太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就算是比较远的了啊。然后这些学校里边呢，我 就是再次推荐的是这个考克大学，因为考克大学呢在这个教育满意度在爱尔兰整体是排名第二的，它是超越都柏林大学是排到第二位。这个考克大学呢它本身的一个社会科学类专业包括它的理科类专业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也是一个综合类的一个大学，它的这个古老程度是跟都柏林大学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专业比较均衡，包括你想如果想去读人文类的教育学呀、英语授课呀，就这种 TESOL 专业呀，包括数学呀、计算机呀、商科的金融会计什么的，它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大学呢是比较均衡的。如果孩子呢这个条件够不上都柏林和圣三一的话，那考克大学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哈。国立大学还有一个学校是梅努斯，梅努斯大学呀，别看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知名度并不高，但是梅努斯大学是南路的一个学校，因为梅努斯大学是一个小型学校，它的这个专业并不多，但是它是一个特别小而精的学校啊。 好，其实我觉得刚才孙老师给我们特别介绍了几个在爱尔兰比较典型的或者是说比较知名的大学，那么其实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选择哪所学校，可能不是说通过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哈。 对， 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请孙老师来为我们有意向留学爱尔兰的同学呢来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包括比如说他的这个选择学校方面的一些技巧，以及工作就业方面的一个前景，或者是对于现在有意向去选择爱尔兰留学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阶段该去做哪些具体的事情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来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爱尔兰留学的一个概况和它的教育体系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好，谢谢孙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向您介绍爱尔兰留学，下期节目见。 再见。 提问：你在哪一刻觉得父母真的老了？ 当我发现我爸爬山爬得没我快了。 当我发现抽屉里茶几上摆放着他们不同的药品，但我毫不知情。 当我发现我妈需要越来越频繁的染发来遮盖越来越多的白发。 当我发现我问到这个问题会不禁心酸起来。 父母养我们长大，让我们陪父母变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彦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